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着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漫天风雨，不喜云涌，黑鬼德，色武尊，漫不惊心。 哇，嚟到第二节嘅漫不惊心，依旧有我色武尊， 依旧有我黑鬼德， 阿德喺度， 推咪王啊， 推咪专员喺度。嗱，今日我哋嘅嘉宾依旧系。 答 系啊， 邱福龙先生， 邱福龙先生， 哇！呢度咧好多火药啊，头先爆到好出晒彩啊！头先阿龙哥讲啦，其实咧，总之咧，上学嘅嘢，信则有， 不信则无 。好啦，讲完上学咧，我哋讲翻咧，回归翻我哋头先嗰个节目，呢三只我哋 point out 晒啦。 嗯， 系啦。咁我想问阿龙哥咧，咁咧玉郎机构咧，到阿黄生又再搵出嚟，你又头先讲过啦，争佢一个 offer。你又翻去帮佢手喺玉皇朝， 系 咁到你翻去嘅时候咧，其实你主要帮佢做咩？ 主要帮佢做修稿，其实主要起稿系佢嘅。佢俾啲A4 啊， 即系嗰时佢都系起稿嘅， 系起稿嘅，起稿嘅，佢系起稿嘅。 哇！呢个真系 系， 因为 佢系啊，佢其实佢都起好耐。咁我就系帮佢放大稿啦，就系做同埋做封面啊、人设啊。嗰啲咁嘅嘢啦， 放大稿其實 即係放大一張稿再收個公仔咯， 哦、 做呢樣嘢。 阿黃生，黃生會係一個導演，佢將佢個概念好隨意咁話咗俾你。 係。 咁跟住咧，佢又一個執行導演。 係。 咁佢跟住咧，將佢阿黃生所要説表達嘅嘢咧，好用一個好高心力、好高功力嘅表現手法去表達出、表達翻出嚟。 嗯。 豐富畫面之餘咧，仲可以即係搞掂。 的总你明唔明啊？ 明， 你呢个表情我好相信你啊。咁但系咧，我众所周知，其实我觉得咧，其实龙哥你同阿黄龙先生嘅关系咧，当时嚟讲算唔算一个不可分割嘅关系咧？哇，静咗咁耐嘅， 唔系啱吞紧口水， 痰到颈， 系啊，啱咁都系奇喎，都可能天意，可以系咁讲嘅。即是大家一起合拍会 OK 啊，两人出来的效果都相当不错。当然他本身自己的写故事的能力也都超级强啦。因为如果不是他怎么会红啊，是不是 一定。 他可以红咁清霸咁耐的话，他一定是有他 有个料到的。 有料到的，一定绝对。这样 无 可否认。 咁但是呢即是过程我都不讲啦。经过咗呢几嗰几年嘅合作之后咧，点解你会毅然去搞呢个福龙动漫咧？ 唔止几年，做咗好多年啦。 好多年， 我同佢其实拍咗，即系一齐，即系佢带领下啦，冇话拍啦，吓佢拍我头友啦，佢带领之下，我都跟咗好耐咯。咁因为咧，随着个漫画咧，就开始。其实再讲，我哋讲翻件事咧，加埋都讲真话咯。 梗系啦， 啲人又，平时讲假话噶，唔系，其实 系 讲问真都讲真话啦，因为唔好得罪人啦，费事啦，尽量避啦。 避到就避咯， 系啊，避到就避。即系嗰啲真嘅就唔讲嘅。 合作咗咁多年咧，就一定有高兴，有唔高兴， 系 就一定噶啦。一定喺我同佢合作咗都十几年，一定系。高兴多过唔高兴啦，系咪啊？就系呢样嘢咯，就系、是、好多人就系我发现好多嘅合作咧，就系、是、一分开咗咧，其实我因为又系几唔中意嘅，即系、就开始就会反面，唔知点解 分开不是朋友。 其实好明显就系为咗应该系利益啦， 系啱啊！ 我估计 绝对， 因为如果唔系，你明唔明啊？唔知点解，但系有啲好奇怪嘅合作咧，就系、是、合作好耐哦，一分开嗰阵时先反面。其实我成日喺度谂呢个话题。我既然如果你系咁不满，你喺做第四年嘅时候，你应该发现系咁不满啩？ 冇理由强忍落去啦。 冇理由强忍，即系冇理由局你 冇啊支槍指對隻頭咁啊做嘢，即係所以咧就應該好多都係其實最後係為利益而分開咯。即係我覺得利益係好緊要，但係有陣時做人未必係全部係利益咯。即係有陣時一個合作咁長，即係冇必要一分開 就互相指責。 其實呢樣嘢我係同黃好今日咧 講真話， 有乜奶茶過多咧就講真，我同黃生講過，即係話我其實好唔渴望，如果一係同你分開。是反面，因为我好惊呢样嘢，因为我话，因为我咁样样啊，因为你之前借钱俾我，我执咗腾龙，跟住一齐做，你明啊？跟住最后原来我最后喺同你离开系反面，我话觉得我嘅人生会觉得好胡闹啊，你明唔明？唔知点解会做一件咁嘅事，最后原来都系反面，好无谓啊，你明唔明？跟住我同黄生讲过，即系喺我临。 中嘅时候， 临离开玉皇朝嘅时候有讲过嘅，即系我话希望唔好有一件咁事，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惊恐症，亦后同黄生倾过嘅，因为有一次阿奇生就离开嘅，即系我其实傻傻地嘅，我讲嘢都 直嘅，我都系直嘅， 疯狂嘅，应该系接近。所以我咁耐先嚟訪問咯， 係啊，所以我哋最後尾先至 嚟而家 係之前我哋訪問過，點解嘅原因咧？上次班上嗰次係啱嘅， 因為我問過黃生，我話我係好擔心我，因為阿奇欣走咗之後，好過咗幾日，我同佢食飯，跟住我話會唔會有一日我好似奇生咁咧？即係我好擔心，跟住阿黃 即係好開宗明義咁問佢， 開宗明義我傻噶嘛？你啊，你都知啦，見到我樣啊， 唔係人中之狼嘅，唔知道 傻龍啊！即系我问过嘅黄生就系、是、当然话，点会啊？ 会啊？ 系即系你又唔会同佢一样做佢嗰啲嘢。 我哋两个 即系其实我有当阵时我系好衷心咁问嘅，因为我好惊一啲事咧，就系、是、其实我好怕同人嗌霎，反面你啊，因为多数系最后系为利益咯。 都奇怪嗱，我觉得啦，以阿黄生嘅性格啦，阿奇英你同你应该系揣摩得最深，阿温生应该都系啦，所以其实。你哋应该会尽量避免咗冲突嗰个位嘅。 有阵时我认为啊，行多咗一步未必觉噶自己。即系你话，当你去咗一个位，自己做过分咗系未必觉噶。 即系觉得你 旁人又唔敢提你啊，而你又未必觉啊，系咪啊？跟住喂，你行多一步佢唔觉，你又会行多一步又自己都唔觉喎，最惨。即系咁样会出现咗，就系开始就系、是。因为最惨就唔系好，大家开心见成讲，喂你咁啊咁样样会唔会串咗少少啊？系嘛，我好唔高兴喎、啊，咁好似好少加咁、啊，跟住串埋咧，就save咗几十几廿个嘅时候，一爆发出嚟就，你系咪就开始冇安全咯、啊？我忍你耐啦，佢系嗰种咁咪死晒啦，系咪啊？就系好难好开心见成，即系又唔系，因为大家嘅级数唔同啊，就系会咁咯、啊，我觉得。 嗱，咁喺呢件事里面，而家仲系讲紧呢个福隆啦、啊，咁但系咧福隆。中间突然间系停顿咗，到你好似都系有啲工作同玉皇朝合作，到而家开新公司啊，搭手，我而家先一阵再讲啦。咁将福隆系点解会完结咗？ 其实因为咧，我系做玉皇朝，因为最衰又系啲兵器啦，应该，因为嗱点解咧？因为嗰阵时咧，应该系做咗神兵，应该相当卖得下嘅， 系， 亦啲兵器咧，亦都相当卖得，你明啊？而我有幸是个设计者啦，当然 是、啊、 亦都在那一刻，因为阿奇生走了不是走了一阵啦， 是 就我的人工呢就在那一刻跳了几级的、相当不错的、因为那是神兵的成功，黄生亦都是阔绰的，加了不少钱给我的就是这样啦，但持续即是几年之后 市场都逆转， 市场就是逆转，咁問題加翻落，加咗我咁嘅人工，有陣時你上到呢個位，你好難落翻去你明唔明啊？已經即係有假人工噶啦，你啊，即係你大家都明白， 明白市場， 明白市場當時係俾多咗嘅，係咪啊？只不過嗰陣時有成績就可以褪呢啲錢出嚟啦。咁而家冇咁嘅減啦，但問題不停萎縮啊嘛，係咪啊？已經係開始唔知點解啊，急轉直下之後啲銷路位突然間幾年之後啊，可能喺太多人喺電腦玩啊，各樣開始就漫畫就市縮得好犀利，咁要焗減人工啊嘛，咁焗減人工減到真係冇得做啊，有少少，即係其實當然係一個新進嘅主筆嚟計，我嘅人工當然係好高啦，你係，但係問題你由一個 咁高嘅位射翻落嚟，你已經你明唔明啊？ 慣咗， 開支大咗， 使大咗， 你縮唔翻轉頭啊，落唔翻嚟啊，你明唔明啊？就係咁咯，出現咗，你係咁樣再落去，真係會好麻煩，所以一定要自己搞。 毅然就要 系啊，一系咁样样，一系好难再即系 恐防会反面嗰个两个字会喺我个时候出现咗。 系啊系， 因为大家都可以，我哋话斋一反面就系同你有关系噶嘛， 多数系咯。 吓、啊、咁如果佢你人工就其实一种咩嚟噶啦？ 我反而咁讲，到嗰个时代咧，系咪真系黄生真系开口同你讲，可唔可以斟酌下人工啊？ 有 嘅，即系当时冇咗经理噶啦嘛。 其实有嘅有嘅，系咪有减过嘅，亦都大家明白嘅，你系咪啊？佢亦都系，其实佢都老实讲，喺老实嚟计，佢都算相当阔绰嘅，即系我觉得，即系佢即系大家都系迫于无奈嘅，即系佢唔系刻薄嘅，可以肯定，即系我讲衷心话，只一个系真系搵唔到翻嚟，咁点比咧？系咪啊？即系而家。當時梗係你俾人搞人工，冇一個人會高興啦。 係啊， 你自己做老細，你咪知道係咪啊？你咪知，你會先會明白。其實而家每一個萬一從業員，通常都同老闆對立嘅。其實當你做咗幾次老細，你就會明白做老細你以為好過癮啊？唔係嘅，係咪？我唔知以前過唔過癮啦，係咪？而家就應該好唔過癮咯。 唔係頭先咧，我哋未開麥之前咧，討論緊一個問題嘅，就係咧，其實做老闆真係好很辛苦，係，即係大家冇做過唔明，但係在座呢度起碼都有兩三個老闆喺度，即係我哋呢啲唔使擦鞋嘅，因為我唔係佢哋打工，但係咧做老闆咧嗰盤數咧唔係我哋打工就咁講咯， 係， 咁講翻啦，咁福隆咧完結咗之後咧，到而家阿龍哥你做緊個德， 係， 德其實有一個好經濟嘅問題，其實好多人都懷疑緊，或者係。各有各唔同嘅答案啦，咁我喺度趁住大氣電波，我真係鏟落去問啦。DARK 德，傳說中代表四個人，德就係 Dick 啦 ，Dicky 啦 ，A 就 Alan 啦，揸緊相機度影我唔好啊嗱，R 咧就係 Wayman 啦 ，K 就係 Kenju 啦。咁究竟事實是否如此啊？ 其實事實係嘅，唔係咁啦。誒，呢件事係 最緊要係佢講嘅呢件事啊。 呢件事係我係澄清啦，你嚇。其實不是咁嘅事嚟嘅，德咧其實形容係嗰刻即係我覺得漫畫去到都頗黑暗啊，即係因為其實應該係以我入行都30年咁上下啦，三十幾年 啊嘛， 即係發現而家咧嘅市道係極差咯， 極差 係即係落再落去唔知點樣樣可以搞翻起啊，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有少少都幾有難度咯。 但咁喎，但我插句嘴啊，因為以阿龍哥而家嗰個人氣啊、銷量咧，如果你都咁講，其實其他嘅同業都好辛苦喎、 當然辛苦啦，其實你好多人成日都話我噶、我講好多次話，喂，你而家福隆，你明唔明？成日喺度唱衰依行，成日喺度話依行冇得做嘅，咁黐線你又做緊、其實啊係話你聽，你明唔明？我唔係唱唔唱衰依行啊，乜我唱好依行 就會好咩？ 唔係，又未到，唔係，我只係講一個，就希望大家喺呢個黑暗之中求一個 生機 啫。即係我唔係唱衰依行嘅，即係只係話我講個事實出嚟啫。即係並不是而家啊，你係咪啊？ 亦都唔 係 話唱衰就唱衰嘅。 我賣饅頭，跟住話自己賣30000咁冷勁咁樣，係咪先咁樣？我講出嚟我都空虛啫。跟住事後自己其實望一望盤數咧，咪得一皮咧，咁唔樣衰啊？即係俾人揭發更樣衰啦，係咪啊？當然，即係我唔會做一樣咁嘅嘢。但係咁嘅事啊嘛，係咪啊？我唔會話我自己而家賣饅頭會覺得係好威嘅事係咪啊？老老實講係咪啊？只不你明白以前老實講十二十年前根本上好似 30000幾要執咯， 好求其都係賣緊2-3萬喎。 係啊，嗰時話40000輸嘅最權話要執啊。 而家似乎飲奶力都出埋，都係賣緊10000多得滴咁樣。請問有幾威咧？我想請問，10000多一滴咁樣有幾威咧？ 嗱，我睇阿馬 Sir 咁嘅笑容，我明白佢都係明白個市場真係咁樣行緊啦。所以我深信阿龍哥講嘅嘢咧，其實係大家可能避而不談，但呢個係事實。 事實。 咩同埋而家全部书都系千王群英会嚟嘅，好似真系谢贤嚟嘅。 全真 系你知千王群英会点解嘅啦？你明我啊？ 知我梗系知啦，知唔知？ 点解？ 唔好笑咩？ 你好扮嘢喎！ 德仔你好中意笑噶，我讲呢啲笑话，你最中意噶，你最中意喺个麦度讲呢啲捻得意噶。 唔系，我就因为唔知道，我知道点解我就 千王群英会即系谢贤做噶嘛，即系全部书系 千千声啊！ 六七千已經七八千， 買千房櫃， 唔係六七千裝香㗎啦。 我了解啦， 好唔好 笑啊？好笑，喂，好又一又一， 龙哥你唔系大哥，唔系眼泪嚟嘅，我哋 但我觉得眼泪在心里流啫。 嗱，你而家要讲嘢， 睇完呢套咁嘅嘢之后， 但系咧，龙哥，我想问咧，德其实最终你成立之后咧，你最其实想做啲咩？除咗漫画，因为嗱，点解会咁问咧？其实我见到你卡片咧，德其实同玩具好 啊。其实我系啊，德点解我会做铁人冲王咧？讲好多次咧吓。即系其实咧，因为我喺嗰刻咧，由我福隆结业去德咧，佢唔系德乜鬼啊？德啊， 德唔系德，德系我。 你好难，你好难啊！你好难啊！你 佢讲错一句嘢，使唔使咁啊？ 千祈唔好话经理冲入嚟嗰句啊！ 龙哥，我就帮你搞掂佢，咪后我帮你搞掂佢。 即系。因为我发现只是做漫画讲退休啊，我相信而家好困难咯。我好羡慕马 Sir 可以退休咯，即系唔知系咪真系睇下啊。总言之，就可以羡慕，可以好舒服咁样过去人生。其实我好羡慕嘅。我嗰讲我发梦都梦过佢嘅。你话啊，哎呀，你话我系嗰日我系佢又好啦。嗱，当然喺佢勤力嘅时候，我话懒啦，最惨就系你系咪啊？我梗系冇呢个福分啦，而家。因为有人问过嘛，我同人问过，我话马成又好啦，而家可以退休，真系正。跟住佢话问题，佢有做紧嘢嗰时候，你走去玩咧，咁讲我啊，我讲咩噶？突然间讲到啲咁样嘅嘢，突然间讲啲咁嘅嘢， 玩具， 呢个由心而发嘅证明。其实我系想，因为我发现漫画咧系净系做漫画系好难。老实讲，你做翻上两万书都。谈何容易啊，系咪啊？同埋我觉得其实武侠咧，即系我同好多人都讨论过，冯志明，即系我话其实会唔会睇得太耐？即系我有一个概念，跟住但系唔知会唔会系我估计错误咧？就系我话如果系一个无线啊，唔讲电视台，一个电视台 TVB 啦，英文得噶，英文得， 你系讲咧？ 你喂几十年，你听 唔系呢？ 几十年都系播紧， 都系中国人嚟嘅 武侠嘛，武侠嘅剧集，你会唔会播一套《溏心风暴》？你会睇《溏心风暴》咧？会唔会系其实会喂少咗几十年都系睇紧差唔多嘅嘢？啲人会厌咗咧？即系我其实不停咁问我自己，会唔会其实呢个武侠系厌咗啊？因为唔系。是可以再嚟嘅，但问题可唔可以俾其余嘅嘢再出现先再有武侠咧？系咪？而即系而家有一个，你记住，电视系唔使钱嘅，只系电费啫。你如果日日喺八点扭开都系做紧射雕啊、神雕啊，不停喺度播嚟播去都系古装人啊，你会唔会睇到呆咗咧？系咪睇咗几十年，都系呢样嘢？真系我靠不停问，会唔会系有啲咁嘅嘢？ 咁我觉得同意。 所以。我就係希望呢個幻想㗎，全部都係幻想出嚟㗎，唔係實話 事實啦 嚇。就我想做一本科幻嘅漫畫，其實我覺得可以做到玩具嘅，應該有一個元素係必須嘅，佢要有一個造型。而個造型唔好係人咯。通常人你做玩具好難會好好賣啊。你睇一個 Iron Man 咁笠咗個鋼鐵，佢就會好好賣。你 Batman 係咪一個蝙蝠俠？是远胜你一个人，即是会有其余的市场，一定造型很重要。你看变形金刚那些各样，是吧？即是我想做一本漫画有造型而可以生产玩具的。而希望幻想全部是可以在大陆出到的。因为大陆听闻一人俾一蚊你都唔掂啊，系嘛？俾人俾一毫子你都唔掂啊！好似话传说中噶，个个都想做大陆嘅原因就系，因为一人俾一毫子你都发达啊！传说 讲咗十几年呢个道理，我觉得啱个道理啱。 知系咪啊？ 俾人俾一分你都好似 唔系一人俾一蚊你都十几亿啊嘛？ 十三亿咯， 系所以个大陆嘅市场即系国内啊，系好吸引。同埋你见到好多电影都转型啦，系咪啊？电影都喺大陆都为咗。在大陸可以， 主要的市場已經是大陸的了， 因為大陸人多啊， 人多，人多。 咁但係咧， 好似垃圾戲都話收幾千萬， 係唔係市場係轉型㗎？而家我哋喺香港拍到片啊，或者做卡通片都好啦，其實冇咗大陸嘅 backup 咧，香港嗰個計唔到數， 開唔到嘅， 完全計唔到數。 好似啲翻版《龍珠》喺大陸都賣成百萬本嘅喎， 哇！ 聽聞啊， 嗰個年代淨係做老翻啊，淨係做老翻，而家都係㗎。如果你做到老翻又收到錢，你唔發啊？ 系 我唔系鼓吹人哋做老翻啦，只不过个市场系咁行紧啫。 国内以前都系靠老翻先至带起咗个漫画市场。 以前冇嘢， 唔得而家钢铁侠，我觉得你突然间有啲似钢铁侠啫。 净系以前，我意思系 因为而家冇翻 啊，你唔知啫。 有咩？ 哇！呢个边个嚟噶？ 好正直，我唔会睇路 嘅。我明白你直嘅，我知嘅，你唔系乱我明嘅。咁、但系咧，讲啲早两个礼拜啦，我哋成全即系周围啲人都讲嘅《风云盛宴》啦，系啦。咁啊，曾经阿马 Sir 咧介绍你嘅时候咧，讲过一句，连佢都甘拜下风。咁我想问龙哥咧，听完之后咧，其实咧嗰刹那个感觉系咩咧？ 系咪听错咗以为？ 系我演绎。首先咧，我好多谢马生咧，将首先我好多谢马生啦，你啊咁样讲啦。其实呢件事咧，我真系嗱，好老实讲，我真系你啊开心咗几日嘅，呢个事实嘅。你啊，即系因为我系好欣赏，我其实好欣赏两个马家嘅全行，一个黄生， 有两个， 一个马生，即系喺咁多年来，我都系。咁多年来我都喺任何时候啲人访问我都话系呢两个我最欣赏嘅人，真系漫画家，呢个系一个事实。当然马生喺台上将大家将佢嘅说话其实调转咗讲咯，调转咗讲意思应该明啊，就系、是、应该系你讲嘅嘢系我讲嘅嘢咯。 其实唔系嘅，即系我即系想讲咧，即、就、系、是、我当日所讲每一个人咧都系一个真说话嚟嘅，因为每一个漫画家都有佢优点，佢优点亦都系即系我冇嘅吓，即系好似龙里落色啊，或者系你做嗰啲封面啊吓，即系唔系我哋做得到吓，即系我同你有唔同嘅优点，所以喺市场上先至可以立足。而我睇到你有嘅嘢，事实上我冇，同埋你嘅色感咧，我哋有时喺公司里面喺度同阿梁哥喺度倾，哇，阿龙落色。个色感吓，有一种好微妙嘅嘢，点样配一个色通出嚟咧？其实系一种好 冇层次、 冇得计数嘅吓。咁我觉得呢啲就系你嘅天分嗰个其中一样，我都做唔到。咁当然啦，仲有啲科幻我一定画唔到啦吓。咁呢啲我谂每个人就系有个长处，而且喺呢方面咧。 啊 嗰套系鬼故嚟嘅，不过画到科幻咩？我画到科幻真系唔好意思吓。 我都写过鬼故啦， 系咩？你套套都系鬼故啊？ 喂，好啊呢、這个， 好，带出去。 啊，首先多谢阿马生啦。 唔系，因为我哋大家喺漫画圈努力啦吓，事实上真系难做嘅吓，咁今日见到阿龙，我开心，所以我特别要上嚟，因为即系想邀请佢上嚟，同埋即系大气电波好少听阿龙讲嘢喎。 系啊，因为我自己都惊我自己讲嘢。 唔系啊，好有、 okay 啊、好有条理。 你好过得仔啊， 系咁调你 啊。嗱，而家马生入咗咪，我严肃咗即刻， 有少少。 咁我加 唔使 加啲严肃嘢先啊。嗱，其实万大马 Sir 喺度啦，咁我想问咧，你觉得啦，阿马 Sir 都公开讲咗啦，佢会完结《风云三》，退落火线啦。咁你觉得阿马 Sir 退出个市场，嗱唔系佢唔系啊，退出咗呢个 main 嘅市场，即系主要嘅市场之后咧，你觉得？嗰、那個空間，你會唔會個市場嗰個變化咧，對你有利咧？ 冇咯，咁冇關係嘅。我認為老實講，唔會缺少咗一個好強嘅人，啲人就會走去離度 分流。 基本上，你明唔明啊？我認為啊，依個係我真心講嘅。你係強，人哋打你唔到嘅。你係弱，有冇強人或者冇弱人啊？死剩你一個，你都香噶啦。老實講，根本上唔會個市場大咗咯。其實睇嚟睇去，你話即係唔會話，哎呀，我唔買風雲會真係買優酷龍，我覺得唔會啊。其實由頭到尾我冇依個概念，係全冇。死只係死喺自己手上嘅啫，真係漫畫唔會係因為咁樣樣會得益咯。我認為依個係一個笑話，我認為，即係我做漫畫係咪啊？依個唔係一個， 即係唔係一加等於二嘅。 因為漫畫其實唔係一個必需品咯，係一個娛樂啊嘛。好明顯一個係買一個娛樂，唔會係冇咗我一定要填補嘅空缺。我唔睇漫畫嚇，唔睇呢位作者，跟住我一定要揾第二個嚟攝相，係唔會啊！你唔係一個食物啊，大佬係咪？我唔係冇依樣嘢一定要食第二樣，唔係。我覺得唔會係從來冇依樣嘢，呢個一個我認為一個笑話啦。呢、這個 嗱，頭先有個問題咧，我哋同阿的討論過，咁、就話咧，究竟喺個漫畫故事裡面咧，究竟畫工同埋故事嗱、 啊， 你問啦， 個比例啊，即系 OK， 應該咁樣講嘅就係、是、其實一般所謂好嘅漫畫或者一本所謂經典嘅漫畫，究竟係着重於個畫工上啦，定係成個故事嘅結構內容上啦？ 兩位大師都喺度啦。 呢個我嘅睇法啫嚇，未必係代表其他人。我細個嘅時候會覺得畫工緊要，純畫工就 贏曬。 係啦，即係會有一個好幼稚嘅天真嘅諗法。但係大個咗，自己出來之後就係發現，其實因為你啊，畫工可以係可以。當然畫工係好緊要啦，當然呢樣嘢係一個買得個基本嘅嘢，因為吸唔吸引你係嘛？好似一個女人咁樣嘅，佢靚唔靚，你會唔會望佢？呢個係好緊要嘅。佢有冇內涵就係代表個故事。你要長，要即係可以去到好長嘅，一定要個內容係好充實。你明唔明啊？呢樣嘢係好緊要咯。即係但我細個嗰時只會覺得，畫畫靚咪得咯，明唔明？使乜故事？但係開始大個會。接觸嗰啲嘢，你個故事要，因為其實畫工睇得長咧，其實我依個我覺得就係、是、你靚咗好耐咧，就啲人不停買咧，就會覺得喂，你經依本要係咁靚話，你唔可以唔靚，會麻木咗，因為你除非你突然間唔靚，就會俾人發現咗，喂肉酸喎、啊、你而家，你明唔明啊？如果唔係，因為其實你睇得太耐咧，就會覺得係差唔多，你好難會不停。期期都會越畫越靚，你明唔明啊？你個靚嗰個唔會夠你讀者嘅眼。 是 但是个故事的读者是很紧要的、就会看哇不好看的世是假咯你看 你都看了这么多年他们对看那个什么都很有。但是现在的市场呢即是现在呢以前即是听了 我做了两集的漫画惊心二即是其实那时的可能在80年代尾至90年代头很多时大家都一路都讲的就算见回现在的读者都会说哇以前的画工很靓很靓很靓但是而家個市場好似以前嘅市場係着重畫工多好多。 我想知道你嘅成功嘅意思係咪等於賣得？ 係 係咪啊？ 係啊， 因為成功嘅好多用嘢噶嘛，唔賣得都可以係成功噶嘛。 但係做漫畫其實真係用賣得嚟斷定 係應該係道理上應該係啦，係啊。 最後都係翻輸量噶嘛，成功嗰個概念 係即係成就係邊個賣得就邊個成功啦，係咪啊？ 嗯 ，OK， 理論上應該 係。係其實理論上應該係嘅咩啊？ 咁所以就係話，究竟其實喺到而家呢個市場方，即係呢刻啦，究竟係畫工重要定係成個故事嘅個重要性重要咧？ 先係畫工，後係故事。 即係畫工，你必定要係好 唔係？因為你個開頭你可以引人睇，你用個畫工引到人睇，但係你個故事如果你唔實正，會流失，一定流失，係咪啊？因為畫工睇睇下，我儲咗一群嘅時候，就會覺得，個故事又唔好睇，就開始埋怨啊嘛，嚇、啲故事其實，同埋老實講，你做一本書開頭就可以好靚啫。我發現好多書都係咁嘅，係開頭頭就會越香港漫畫唔知點解喎，同日本漫畫唔同喎，香港會做咗越嚟越差喎，而日本咧唔知點解會做咗越嚟越靚喎。我覺得好奇怪，當然我依個講法係唔包風雲在內啦。 我都係越嚟越差。 阿馬生控制下面嗰個質素，佢係好平均嘅，可以。但係你留意一下，即係唔知點解會做咗下，就會開始咧，就好似冇咗新鮮感咧，就開始咧變咗個流水作業式咁行嘅。我發現咗係咁。 即係變咗係連個作者自己本身咧，代入咗嗰個。 唔係作者本來有個興致咧，都會俾下面嗰啲人。有陣時你做咗啲嘢，跟住下面啲人又會突然間。差咗咧，你又會覺得，哎呀，都做唔到我要求，係算啦，你明嘛？即係咁樣會，即係大家放輕，你又放輕，我又放輕咧，就會嗰本嘢就越嚟差。當然，讀者未必好覺，但係畫嗰一定好覺，即係你做嗰個一定即覺。讀者其實未必好覺，你分完色啊，哇，好多線啊，有直字啊，成啊，古靈精怪咁釘埋一本書，七七彩彩咁樣，啲人讀者佢咪係書。好唔會好啲讀者突然間炒翻第一期，哇爭咁遠嘅，你明唔明啊？之前咁優勢，而家粗咗咁多，好少會咁樣咯。其實我發覺會係咁啊。 不過香港漫畫亦都一個，我諗呢個問題都係因為我哋咧出周行， 係 嗰個製作咧太過快啊，急速啊。基本上咧，我諗係創作啊畫畫嘅人，早期開書嗰陣可能有全稿啦，亦都搏曬老命落去啦。去到埋尾，哇！ 已經謝謝地能夠撐到一段時間，已經好威猛嚇。我諗呢個都係關鍵之一。日本漫畫冇咁密度高嘅， 冇咁急躁嘅 繪畫嘅嚇。係，咁講一龍。 係啊， 係。嗱嚟到呢度咧，我想問多個問題喎。其實咧，嗱近呢兩年，唔知大家會唔會覺咧啲嘢好貴？ 係 嚇，就算我哋以前咧廿零蚊咧一個 lunch 午飯咧，喂搞掂嘅。 而家廿零蚊你撚啊！ 係啊，年年都你廢啲冇過四字到五字，即係可能叫個午餐咧埋單要$50嘅喎。 哇！ 嗱，呢個係不知不覺咁侵佔咗我哋嗰個消費 market 喎。第一樣嘢翻翻轉頭啊，其實漫畫冇加價。嗱，最近加過一次$1。 嗯。 但我成日諗緊一個問題，我自己真係鳩噏嘅啫，亂噏嘅啫嚇。如果 講粗口， 唔緊要啊， 講又如何啊？咁啊， 俾我話先， 係啦。如果將嗰本漫畫$18啦，$20，我成日覺得係影響唔大嘅，因為嗰幾蚊真係可能讀者唔會介意，佢反而覺得你我係咪即係你加咗我要加啦，即係個市場嗰啲接受咗呢件事，同埋$5根本或者$3$5唔係一件事，你係咪做好啲先？但係你其實佢點加唔加你都做好啲㗎啦。咁大家係咪覺得可以喺呢個空間裏面揾到個生機咧？ 其實唔係，我認為咧唔係貴平嘅問題咯，因為其實你老實講，而家漫畫$15啊嘛。$15其實好少錢。 係啊，我絕對覺得係好少錢。 你明唔明？一個普通人，你話嗰晚 早餐 X X 果日報咧，都$7啦。係 啊， 你會期望可以睇到乜咧？請問你買份報紙？ 冇嘢好期望咯。 呢度有一個慣性咁，你買兩日已經基本上一本漫畫咁滯。係 啦， 你都唔會期望到有咩嘢好特別嘅嘢，你會睇到啊嘛？ 唔會彈個公仔出嚟㗎嘛？ 所以呢個消費其實唔係貴，點解會係去到而家咁樣樣？應該係好大成分。是漫画本身不是太好看，这个是一个继而第二个杀伤力，就是现在出现了免费，是不是？而我认为最主要是本身是不好看，是先决条件，跟着再出现免费就更加，我看开免费要我给钱就势是假，是不是？我如果最除非老实讲，开始老实讲，你如果是杀了大陆那些上載啲網，我認為啊，依個係我個人睇法，嗰啲人只會係唔睇啊，索性，因為啲人其實慣性出唔使錢咧，突然間要錢啊，仲興咧嚇！喂，大佬，我睇咗兩年唔使錢，啲人會覺得好唔抵啊！而家要你明啊？係必須要我要睇先，佢會發現就是，當你殺住嗰啲網，嗰啲人索性係唔睇咯，因為佢因為長年累月係唔使俾錢，因為一個慣性好緊要啊。慣性唔使俾錢，突然間冇得睇就索性唔睇啊！我認為會出現一個咁樣嘅，會唔會係咁咧？呢個我睇法啊。 其實咧咁講咧，都係啦。總之做好自己本分啦。但係咧嚟到呢度咧，都慣性咧問一個，我喺節目尾咧都要問一個問題。 我未問都識問 嘅。呢個問題咧就係咧，其實依家龍哥啦，做咗咁多年漫畫啦，有冇一個人或者一件事俾你嚟講深刻到不得了嘅，影響得你好深？ 首先影響我好深嘅一件事，就可能係今日個訪問啦。首先呢件事，因為我恐慌啊，我頭先嘅 疑問 啊，因為我講得咁白咧，有好多位我識嘅人咧，應該唔會太高興啊。呢件事，可能會令到今日呢件事就會令到我以後嘅 影響你啦， 影響我嘅事啊。首先 十年後我哋再問呢個問題啊，近呢十年 冇人聽嘅，冇人聽。 收听率好低 啊！其实应该系嗱，我睇都系讲正经嘅，其实我唔系讲笑，我头先都应该系黄生啊，黄龙先生，因为其实系原因系因为我系细细个，唔知点解似同学啲小流氓嚟睇，因为我系睇日本漫画嘅，其实我系唔睇香港漫画嘅，我系睇日本漫画无纸装嗰啲大嘅。跟住有一日唔知點解有啲同學咁睇到跌咗啲牆啊嗰啲出嚟嗰啲小流氓，我睇跟住係咁睇，但係都幾好睇喎。跟住睇到佢後尾，哇！點有登啲海報嘅？佢橫島嘅時候定係金報送嘅？唔記得咗啦。誒唔鬼記得咗，我咁好記性唔記得咗。就送咗張咧，佢同個保時捷一齊啊！哇！大佬喺度企喺度， 喺個山頂影嗰張。 係啊係啦，跟住我話：哇！大佬呢啲車唔係翻江郊先可以坐咗咩？点解呢个漫画都可以坐咩？唔系法拉利嗰啲系翻江郊啊，啲叮辟叮辟嗰啲坐咩？睇嗰啲漫画系咁， 有几多？ 即系黄生嘅，真系开始会发觉，哇！我读书又唔成，即系啊，原来做漫画可以，即系你啊，可以买靓车，可以 即係幾高尚，我感覺到好 high 啊！你嚇嗰下 遊艇啊， 即係唔係即係會咦？可以揾到錢喎、啊，份工嚟埋細路仔會話講係揾錢噶啦。 嗯， 即係睇到佢係有前途啊。 嗯， 就係所以就會無端入咗行，嗯、即係依樣嘢係影響咗我咯。 明白， 就係佢架， 就係我其實講幾次，係因為我會發覺，因為我唔知揾唔到錢噶嘛，係嘛？ 係。哦 ，OK， 咁啊，呢個咧 extra 再多一個問題。我以前有講過一樣嘢嘅，就係話咧，其實喺行裏面咧，除咗漫畫做得有心之外咧，專欄， 嗯， 其實我唔知大家嚇，我只會覺得咧有兩個人嘅專欄，我一定會跑， 坐曬喺度啦， 坐曬喺度，唔係嗱，我講過㗎，呢個 唔 係，一個就係你，一個就係馬Sir，因為你哋寫個專欄嘅方式好奇怪，就係你講俾人聽你周圍嘅事。但係而家全部啲人有啲人啦，講啲專欄係 講自己嘅事， 唔係係為寫專欄而專欄。 嗯， 但係佢哋嘅專欄係，你會覺得係佢同你傾緊偈，佢同你傾緊偈啊。係啊，尤其阿龍哥嗰啲咧，阿有時阿馬Sir嗰啲咧，仲會係有啲嚴肅。但係阿龍哥嗰啲係 好搞笑， 一定會好笑。 好笑。 因為其實咧， 我寫唔到乜笑話。 唔係，我哋有一個，有一個，就係邊個整爛佢嘅公仔。你有冇记得边个整烂嘅公仔？ 我记得， 但系真系非常好笑嘅。同埋一个咧，佢非法咧，咩剪咗头发嗰个咧，我谂每个读者都会记得 嘅。啲专栏好， 唔系其实系因为我讲嗰啲，我专栏咧系真事嚟嘅，全部都 系啊， 系咪啊？可能有啲啲夸大，但系起码有九成系真咯。 而家啦， 系咪啊？同埋我系唔怕我形象，即系我接近冇噶啦，你听得到啦。朱友嘉冇讲错啫。系冇乜形象嘅，其实我，即系我唔知点解嘅，即系我唔系好怕嘅。今期我专栏都话我自己猥琐噶，即系啲人话我猥琐啊，唔知点解有个女读者话我样猥琐啊，你明唔明啊？跟住我照写出嚟。 净系女读者咩？ 我嚟， 哇！ 呢个女朋友嚟， 我最后整啲咁嘢啊，唔系做完之后可以疯狂啊。就系咁，即系我会唔系好怕呢样嘢。啲人但系有我好惊啊！啲人咧，因为我其实我讲嘅意思出嚟嘅，我专栏有人帮我起字嘅，一就喂你咁唔顾形象啊？喂，你买呢啲又唔讲得，买乜春都唔讲得，买个按摩椅，唔系真系按摩椅嗰啲矮板啊，嗰啲假即系舒缓条腰嗰啲6000蚊，有啲读者会觉得喂你用咗即系搵读者笨，我话咁样做人好辛苦啊！你明唔明啊？我会觉得，喂，大佬，我咁讲，你咪中意睇咪唔睇，唔中意睇咪唔中意睇咪罢咯，系啊！即系如果我系讲任何嘢都要为咗某啲嘢而生存，我觉得喂，首先我已经唔系好埋得啦，而家大哥啊，你明唔明？我做咁多嘢都唔知点解，你明唔明啊？我而家做得好辛苦啊，要就呢、這个就嗰、那个，系咪先？就嗰、那个喂，咁样如果你买张6000蚊嘅。压灯都会啲读者话：，哇！你呃我啲钱，同埋写得好条友，你啊用咗啲钱嚟买，冇咁奇啊！以前黄生买嘅27万嘅保时捷，你就唔讲，而家我买6000蚊，你又嘈冤八闭，有冇咁奇啊？即系我会觉得，真系好无奈啊！你明唔明啊？即系点解而家会咁样样啊？你啊，即系咪我要食鱼蛋，跟住好专心咁样，我24小时唔瞓，你先觉得本漫画好好睇先？我作都得嘅，其实。系咪可以话我自己唔瞓咧，笃住鱼蛋，我好惨噶？ 唔系，我想讲呢个问题就话咧，其实咧，我觉得咧，专栏嘅系作者同埋读者个沟通个好大嘅桥梁嚟嘅，即系我真系觉得同你系朋友啊，即系唔会啊，喂打电话嚟问你，喂你系咪真系食紧鱼蛋？唔会噶嘛，但系睇完之后你会回心微笑啊，所以在两位嗰个专栏咧，我觉得系做到呢一点， 系 所以咧，今日其实千辛万苦请到龙哥翻嚟。我哋再一次俾佢掌声，多谢阿龙哥， 龙哥 出席， 多谢， 多谢阿马生， 多谢你啊！我哋喺最后关头都可以请到龙哥上嚟， 呢个收听率应该最高。 好啦， 今日时间差唔多 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下集嘅万不惊心咧，就系我哋大结局， 最后一战， 大家留意啦。